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嗱，我继续问夫子啦。嗱，其实六四到而家都26年啦，系咯。咁其实你嗱，我其实我去年都差唔多时间又访问过你嘅。咁你就话好有信心，即系实。時間關係嘅啫，即係遲早一日都會可以平反。你會覺得今年26年啦，係近咗平反定係哇又後咗，即係又遠咗咧？ 我唔係咁睇嘅。 嗯， 因為我會將呢一類嘅事件，你話平反也好，唔平反也好啊，我會將同過去好多嘅事件嚟做一啲比較。平反咧，大家要注意兩樣嘢。一个就是积累落嚟嘅因素，一个就是偶发因素。 嗯， 如果你话睇翻中国历史上边，包括大中华地区啦，台湾228事件， 系， 1947年， 嗯， 啊，咁一直到最后李登辉， 嗯， 啊，做台湾总统嘅时候啦，咁先至算系正式嘅平反，跟住又有台湾228公园。 系 等等、啊， 即系起码佢以一个执政党嘅身份去作出一个系啦， 系嘛？咁佢经历咗几耐咧？ 嗯， 唔少啲时间、啊， 差唔多四五十年啦。 系啊，吓咁、好啦，我哋睇翻第一次天安门事件，1976年， 嗯， 当时咪又系镇压嘅，虽然冇六四镇压得咁狠， 嗯， 但系都系镇压噶嘛， 系、 咁大家都真系争取唔到嘢噶，但系天安门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几耐平反啊？虽然佢冇正式平反，但个行动上，佢舆论上系平反咗。 几耐啊？ 两年。 咁快嘅？ 吓？点解咧？ 点解咧？点解咧？ 嗱，呢个就偶发因素啦。呢个就偶发因素啦。 系咯？点解咧？ 个偶发因素就系，当你争取紧嘅时候嚟讲啦，当时官方即系共产党，当时嘅内部仲未曾起咗一个偶发嘅因素，仲未出现。 嗯。 當時是華國鋒做黨主席，還是四人幫啊，即是未落台嘛。第一次天安門事件係嘛？咁所以佢哋睇見咁嘅嘢嚟講咧，到最後一致係鎮壓噶。但係到1978年，喂，鄧小平喺班其他個軍佬啊、軍頭，跟住喺老人幫跟住抬佢出嚟咯。 嗯， 當時佢哋要最緊要打倒嘅係邊個咧？唔系四人帮冧咗啦嘛，最紧要就系华国锋啊嘛， 系咯， 啊，咁所以喺嗰个环境之下，佢哋要将华国锋推落去，除咗佢哋自己嘅内部力量之外，佢要借助外部力量啊嘛，个外部力量就系当时嘅民间嗰个争取啦。 呢个系某程度上系一个藉口嚟嘅，当时 感觉系啦。我成日讲。大家睇呢啲事件咧，慢慢升华到我讲两句说话，互借东风，进退有道。 嗯， 啊、我点先讲埋邓小平嗰度？佢话如果当时咁样个环境，你如果再用过去传统嗰种斗争，咁佢最多就成王败寇论嘅啫。 系 吓，咁、佢自己冇威信嘅，而当时佢要将个权攞过嚟嘅时候，佢就要利用，你话借助也好，利用也好。啊！佢自己即系话啊，即系醒悟也好，佢要利用民间嘅力量，先至可以影响影，即系反映佢嘅伟大啊嘛。所以你有冇发觉1978年嘅时候咧，当时冇社会运动，冇激烈嘅民主运动，冇噶。但系邓小平忽然间俾你大明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西单民主场，有噶、就系因为华国锋提出两个凡事啊嘛，凡事无主席。讲咁样，我哋就矢志不渝地执行乜乜乜乜咁啊嘛。咁华国锋就咁样，邓小平就要用另外嗰啲人打你噶嘛。嗱，佢就利用咗民间嘅力量啦。邓小平佢经常利用民间力量噶。嗱，我哋要睇透啊。1992年，点解佢嚟一个大南巡？大南巡就因为六四之后，佢自己都觉得我、一碾死咗之后啦。保守派力量上升，佢自己啊，邓小平喺北京要讲嘢啊，都冇人骚佢啊。人民日报、新华社佢要发稿唔出得街啊，所以佢先至谂下当时啊嗱，所以我成日同大家讲，大家要知道中国发生咩事，同埋个详情系点，多啲关心中国。 嗯， 当时邓小平谂下，咦，可以利用香港啊，嗱，又第二次利用香港民间力量啊。 當時佢派佢個女嚟深圳，仲有當時佢都睇到另外一個人喬石啊，喬石就是當時嘅人大委員長， 係 咁佢都相對去支持一啲開放，咁就揾佢嚟安排，跟住落到嚟深圳為鄧小平做南巡嘅準備。 嗯， 當鄧小平落到嚟嘅時候咧，係特登透過深圳市委宣傳部放料俾香港傳播媒介㗎。 嗯， 話鄧小平嚟咗啊，咁、啊 嗯、 跟住喺邊度啊？你喺國貿中心啊，成班去啦、啊，係特登漏㗎。嗱，所以 咁、哦、樣 大家去關心政治，大家去從政，大家要知道政治技巧。而家香港人好多人關心嘅，唔知道政治技巧。所以我成日講咧就話，我唔怕浪費。如果大家有興趣，我可以將好多好多呢啲。 我又根本唔好明喎，點解佢要咁樣咁間接去吹風出嚟？ 點解咧？就係因為香港傳播媒介嚟到，鄧小平知道啦，知道鄧小平嚟咗，香港傳媒唔會俾你上面禁止啊嘛。香港媒介咪不斷播咯。 嗯。 咁當時鄧小平就透過呢啲多講，佢成日講啦，國內要創造多幾個香港。 嗯， 谁不改革，谁就要下台。 系， 大家抄翻当时个报纸啊。佢讲紧边个啊？就讲紧大陆嘅保守派啊嘛。 哇，咁 佢呢个说话喺国内出唔到，咪香港出咯。 咁兜大个圈去， 咁呢个咪中国政治咯。 哇， 所以我成日讲啊，大家唔睇中国政治，孤立香港政治咧，你一定睇唔透。 嗯， 后生仔 系啊系啊， 后生仔，我好欣赏佢哋。好關心香港， 是 但是我經常奉勸他們多句，就說香港的政治生態不是獨立的， 嗯， 很多時候是會樹欲靜而風不息。 我明白你的意思， 是會國內的、嗯、是會影響到香港的。你不關心國內這些變化，你以為覺得很煩，你不理你以後還煩。所以我經常又說要關心中國，不是因為我們要干預它，而是话你系密不可分，你要知道佢，你然之后先至谂得出如何回应嘅策略，系嘛？呢、这个系从你自己嘅自身利益出发啦、嗯。青年人，记住我呢句说话。 即系其实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呢样嘢，就系香港咧，某个程度上我哋嘅一个政治嘅一个空间咧、啊，其实咧系要喺大，即系话喺内地啦嘅佢哋一啲。好多時即係講得白啲咧，其實係一種政治鬥爭嘅夾縫入邊咧，去揾呢個空間嚟生存咯。 嗱， 可唔可以咁樣理解？ 我哋唔一定去參與佢嗰個政治鬥爭，因為我哋喺局外，我哋唔知道佢。 了解咯，係咯，參透咯。 譬如好似話，而家有一啲國內啲貪官高官，話佢邊個有咩有幾多財產啊，有乜乜乜啊咁樣。你話如果佢要保密嘅時候，係咪絕對可以保密咧、嗯？絕對得啦。但係如果佢話有啲人話，我是利用外面、啊、出口转内销来进行他的政治斗争的。又如何呢、 嗯、 有的、哦。咁当然你说我哋点样分呢，我有时都未必分得到，不过唔紧要。我成日讲大嘅框架我哋自己本身要懂得分析。你然之后再去涉猎更加广泛啲嘅资讯，你就唔会轻易作错判断嘅。 我谂喺策略上面呢样嘢可以理解嘅，即系作为一个策略咧，当然你唔可以将香港同埋中国嘅政治咧完全系即系割裂到都出嚟啊，因为你真系要系考虑到佢整体嗰、那个嗰、那个、那个形势嘅变化。咁但系一啲原则性嘅嘢咧，我觉得香港作为即系香港人，我哋都系要有一个坚持咯、嗯，就唔可以轻易就去话。因为国内嘅现实嘅政治系咁样，所以咧，我哋就要去妥协啦。呢个就变咗系一个 我成日讲，而家要睇中国咧，无论边一辈都系啊，我哋都老人家。不过我 你都唔系好老啫， 我成日话 差唔多， 我人老心不老嘅。我八十岁都唔会老嘅。吓，我成日话要了解而家中国咧，系要掌握动态嘅中国， 嗯， 唔可以用以前嘅眼光。去睇今日嘅中國，我咁樣唔係同佢吹捧，而係話而家中國嗰種變啊，這個變唔係官方願意嘅，係老百姓要求嘅變。大家如果多啲去咁樣睇下呢啲問題， 但我更加想問咧，你係點樣睇到呢個動態出嚟？你係咪好多善人啊？ 我成日講， 你冇理由淨係睇翻曾明你就知啊？ 唔係， 嗰啲 点讲？点解咧？ 点解咧？我 成日讲， 知道你 其实 系咪好？ 正因为大家唔去关心动态嘅中国，所以 点样去关心咧？ 所以以为 啲人， 所以以为而家中国好多嘢咧系好即系封闭。 系咯，系咯。 我话如果大家多啲关心咧，即使你冇咩线。我冇乜特別渠道㗎，我 覺得你有 嘅秘密渠道我完全咧只係掌握一種方法，就係話而家中國自己本身經過個市場嘅變化，呢、這個市場嘅變化唔係官方帶動，係老百姓推出嚟嘅。 嗯， 因為而家好多人唔知道中國今日係點樣走出嚟嘅，年青人根本好少去理啦。咁我只係話，因為個市場嗰個變化，令到官方佢以前控制传媒嘅界线，佢有啲咧已经系被逼开噶啦，佢唔想开，但佢逼开咗噶啦。所以而家国内如果大家去留意一下国内嘅公开嘅传播媒介， 嗯， 即系人民日报， 唔系，你可以睇人民日报，你睇佢嘅时候咧，你懂得你系睇官方嗰个嘅思维， 嗯， 我睇噶，点解唔睇啫？你唔睇你点知道佢而家谂紧乜？佢嘅思维方法系点、嗯？你唔知道佢思维方法，你点样谂得出个回应嘅招数啫？ 但系官方喎嗰啲嘢， 唔怕。我都话啦，你唔系单单睇一样嘢嘛。我成日讲，而家你即使睇国内嘅嘢，你睇下国内有一啲其实系已经含梅疾走，已经系擦边球，已经系敞开咗好多嘅界线噶啦。 系。 我举个例啊。 当然，如果擦得多少少，好似南方周末又会出事咯。 唔怕。 系咯， 擦边球 系。 如果讲起嚟咧，我唔怕咯，因为点解咧？擦边球已经好多老祖宗， 系 我哋亦都系做过好多擦边球。我觉得一定要大家有多元嘅角色喺国内，我谅解，我鼓励，因为我唔会鼓励佢哋做烈士嘅， 嗯 啊，因为佢哋生活喺国内啊嘛，只要佢哋懂得擦边球。一次又一次咁拆，拆到可能而家风头火势，佢哋应该避。呢、這个就 系 我进退有道啦。 嗯， 咩时候进，咩时候退？ 系嘅。 而家国内已经好聪明噶啦。 你拆到某个程度咧，其实你将个生存空间 系 扩阔咗。 国内几多个传媒有政治敏感嘅，暂时唔碰；冇政治敏感嘅，一定想办法突破你嘅封锁，突破你嘅界线。你睇而家国内。我孤偉其名，我唔講嗰啲雜誌嘅名字。 嗯， 嚇、啊、你睇得多，你會知嘅。 係 有好多嘢咧，已經係突破曬官方嗰啲嘅界線噶啦。嚇、啊，官方講一句，譬如好似話，我舉個例，周永康。 嚇、 啊，周永康咁啊，官方定咗性啦。 係 跟住你哋而家睇國內啲雜誌，爆幾多周永康當時嘅嘢，跟住爆埋中國官場係點點點點嘅。 嗯， 呢、這个就系民间借翻你官方嘅东风啦。 嗯， 嗱，所以我话互借东风嘛，进退有道嘛，呢个策略嚟噶嘛。 系冇错， 系嘛？而家咧，香港有啲人就系唔怕，我同你死过。喂，死唔紧要，但系如果我成日讲话，我哋都不怕牺牲，但系我哋系唔作无谓嘅牺牲。 嗯， 系。 你呢个系讲策略。政治系分三个部分噶嘛，有政治道德最重要啦，好多人冇晒政治道德跪喺度，冇意思。第二，你有政治勇气、 嗯。 政治勇气系两个层次嘅，一个见到有困难，你觉得你义正词严，你继续去坚持。 系。 第二，你见到有利益，你唔会跪喺度，系、 嗯、 嘛？你唔会受佢利诱。政治勇气呢两点都要注意，但系呢两点唔足够嘛，仲要你有政治智慧噶嘛、 嗯， 你有政治智慧，然之后转到政治技巧出嚟噶嘛， 嗯， 咁呢一样嘢咧，香港要多啲提升啦。咁所以我就话，而家国内好多人已经好醒目啊，佢会慢慢逼开你嘅界线。香港即系国内好多人咧，系喺你嘅上限政策上限里边系走紧，然之后一有适当嘅阶段咧，就吉你。吉到你彈起嘅時候嚟講咧，咁就會有較大嘅空間。當你又頂唔順喎，官方頂唔順嘅時候，你壓翻落嚟嘅時候咧，大家又會走咗去第樹。我又唔同你玩呢、這個，我又走咗第樹啦。 即係呢個係國內嘅民間同埋官方鬥智嘅。 所以我就話啦，國內有句説話：十億人民一個樣，同心協力騙中央。 佢係喺佢個形態裏面佢要咁生存啊嘛。但係佢係咪起緊壯大緊民間力量？ 嗯， 佢咪呢個過程係咪做緊啊？我哋去了解國內動態嘅時候，我哋唔好單單睇到官方一成不變，佢係好唔弱，唔想變嘅。咁但係你睇下經過咁多年嘅經濟，私營經濟都民間衝出嚟噶嘛？你估佢賜予俾你啊？嚇、而係佢而家覺得原來私營經濟對佢貪污都有利嘅，咁佢咪借咗民間呢個東風，民間就借咗佢呢個東風嚟削弱官方嗰個嘅即係駕馭能力咯。呢個係咪互借東風啊？ 我相信即係可能喺香港嚟緊，我哋即係跟住落嚟嘅一啲嘅呢個運動嘅延續啦，可能我哋都要喺策略上邊咧再去反思究竟點樣係一個即係話喺官方可能真係夫子所話啦，即係一成不變嘅一個大前提之下咧，我哋都揾到個空間係 多一 我相信香港人有呢個智慧嘅。 我覺得咧，而家大家點咧，多一啲過去嘅事件 係 嘅背後，或者當時係發生咩事？我諗而家香港人啊，年青一代啊，佢有好多基本嘅嘢未必掌握。嗱，我唔怪佢哋嘅，因為佢哋年青嘛，佢哋未有咁嘅經歷啊嘛。咁我覺得只需要佢哋願意，有好多嘢當時係點解咁處理，效果係點，有好有壞，係會有幫助佢哋講個思考。譬如好似話而家好多人話反對密室會談，咁從理論上係啱嘅，但係從個真正嘅政治操作嚟講咧，有好多嘢咧係要相輔相成嘅，既要有公開嘅，但係又要有第二渠道。我舉個例，我舉個例，而家你話一啲激進團體啦，我又冇辦法舉邊啲啦。咁有啲喂，你哋自己內部開會，你有冇公開講啊？你自己有冇公開讓人參與你哋內部去制定點解你出嚟講係咁講啊？佢哋冇噶。咁如果係咁咧，你又相同標準啦。 我諗呢個 我再舉一啲實質嘅例， 信任嘅問題。 唔係啊。 即係如果你信任嗰個政黨，佢真係 就算 佢 係 都係雙重標準， 係咯，人哋 即係信唔信佢？問題就係唔信佢啊嘛，覺得哇呢條友真係 唔係 談判，跟住講啲嘢會compromise埋咗啲利益。 我覺得唔係嘅，係 咪啊？ 佢哋呢啲團體，總之係第二個，即使係同路啊，佢哋認為 你係信，你講雙重標準， 佢想參與 就得嘅， 未必啦。我試過，我問過好多個啦，都唔準㗎嚇嗱。咁我即刻可以舉啲具體操作嘅例，中國同美國建交。咁、原來係當時美國同中國眉來眼去，但係兩個都唔會主動㗎喎、中國話我點向你呢一個資本主義惡霸、去伸手啊，美國就話我點可以向你呢個共產主義個魔頭 示好 伸手啊咁樣，咁結果大家兩個都有意願㗎喎、咁結果呢就係、當時毛澤東係利用咗美國記者先落傳話，傳翻翻去噶嘛， 玩呢啲。 所以我就話咧，後生仔要知道好多嘅事件。咁斯諾當時傳咗話之後嚟講咧，美國都唔會直接去做呢樣嘢喎。當時係美國基辛格，大家記得佢去巴基斯坦正式國事訪問。咁原來去到嗰度出席個國宴，食食下嘅突然間，哎呀肚痛，要翻酒店休息。其實打龍通嘅喎。佢翻咗酒店之後，一架車屈尾十隻車咗去機場，搭飛機秘密去咗北京，同周恩來秘密會談嘅喎。當時巴基斯坦、中國、美國啲政府完全知道曬，傾完咗之後飛翻巴基斯坦啦，跟住打開門，第二日就哎呀，我肚痛好咗咯。呢、個秘密，這個秘密保持咗八年啦。到中美真正建交嘅时候，先至 攞翻出嚟， 攞出嚟 讲。 咁你话喂呢啲，你话喂你哋咁样冇奸、啊，喂呢、這个唔系奸唔奸 嘅 嘛？呢个政治操作，你睇下对件事好定坏，系嘛？咁所以我觉得青年人咧，我随便可以讲好多呢一类嘅事件。 咁我哋暂时休息一阵、我哋就三字翻嚟就真系讲下而家我哋面对六月嘅政改啦，好嘛？我一阵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